攻读编年记上第十八章。此后达卫攻打培类舍特人，将他们克服，由培类舍特人手中夺取了加特城及所属村镇，以后打败了摩阿布，摩阿布人也臣属于达卫，给他进贡。当作巴哈马特王哈达德泽尔向幼发拉底河伸展自己的势力时，达卫也打败了他，虏获了他的车辆1000，骑兵7000，步兵20000。达卫割断了所有拉战车的马蹄筋，只留下足以拉100辆车的马。后有大马士革的阿兰人来援助作巴王哈达德泽尔，达卫击杀了22000阿兰人。达卫遂在大马士革阿兰屯兵驻守，阿兰也臣属于达卫，给他进贡。达卫无论往哪里去，上主总使他获胜。达卫夺得了哈达德泽尔臣仆所带的金盾牌，送到耶路撒冷。达卫又由贝塔合贡哈达德泽尔的两座城内夺取了大量的铜，以后撒罗满用来做铜海、圆柱及铜器。哈马特王托武听说达卫打败了作巴王哈达德泽尔所有的军队，便派自己的儿子哈多兰到达卫王那里向他致敬，祝贺他打败了哈达德泽尔。因哈达德泽尔原是托乌的敌人，他还送来了各种金银铜器。达卫王也将这些连同那些由各民族即厄东、摩阿布、阿蒙子民、培类舍特人、阿玛类克人所得来的金银一起奉献给上主。泽鲁雅的儿子阿比瑟在岩谷击杀了18000厄东人后，达卫自有屯兵厄东，厄东人全臣属于达卫。达卫无论往哪里去，上主总使他获胜。达卫做了全以色列的君王，对自己所有的人民秉公行义。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统领军队，阿希路德的儿子约沙法特为御史，阿希托布的儿子扎多克和厄贝亚塔尔的儿子阿希莫雷克任司祭，沙韦沙为秘书，约雅达的儿子贝纳亚管理格勒提与培类提人。达卫的儿子们在君王左右做辅相。